了， 不是。 夸张。 Hello， 拜拜， 拜拜。 系啦，当你听到呢度嘅时候，你已经听咗一集啦，信唔信？ 系啦，上一集系咪瞓得好冧咧？ 每一次都就系听到呢度嘅啫嘛，佢哋 系啊系啊，冇错。 啊，我讲啲嘢， 有阵时我唔知讲咩好。见到我啲留言话瞓得好好，我就唯有好啊，你瞓得好都好嘅， 都好嘅， 瞓得好身体好啊嘛。 系，我哋呢啲系咪叫白噪音啊？ 即系点啊？ 即系有啲人咧要听一啲声先瞓到咧，嗰啲叫白噪音啊嘛。 系啊，我陪住佢瞓觉而家真系。 即系嗰啲即系冇意义嘅声音一路持续就叫白噪音 咯。我哋有意义噶，唔系我哋冇意义噶，我认为 有噶。 好入声， 呢个冇意义噶。 欢迎大家收听做咩啫？ 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系啦， 我哋每一次都以正词严， 佢系 Y Y， 系啦， 我系牛， 系啦。佢系牛，佢系杨怡。好啦，你瞓唔到就唔 好瞓。我系牛啊，唔好再认错啊。 嗱，呢个就系佢啦。 系，我系杨怡。 或者你会讲一句括弧啊，牛说咁啊。 嗱声。 话说上集咧讲到牛咧，仲系坐喺轮椅上面。系啦，当时 佢只眼坐喺轮椅上面， 百变星君咁得只眼。 呢个月得啲眼，好啦， 仲话有意义。 系啦，因为佢排期咧就换眼咧，就讲到佢咧排期啊。 唉，唔好意思，先讲翻，讲翻佢个轮椅先啦。 唔系轮椅，就系咧，佢当时仲戴错紧轮椅一只眼。 唔系，因为 上集讲到验眼 系。 咁咧就话有条友咧验眼好劲嘅。 嗱，如果大家好想知系边条友，想验得仔细啲咧，佢仲做紧噶， 仲做紧咩？ 好似仲有噶，不过我哋冇帮衬， 我哋冇人再帮衬过咯。识嘅人都 应该仲 大 过晒啦，大家 应该仲有， 仲有啊？ 佢咁多人帮衬， 其实我唔记得个名啊，都 唔记得。 我哋 check check 啊。 我唔知啊，真系。 但佢只系我即系咁大个人遇过最认真嘅试验光师啊嘛，咁啊， 嗯，试光师。 你有冇谂过咧？嗱，而家回想起啦，嗰个人咧，其实佢冇乜高科技嘅验眼技术噶。 佢嗰部机都， 嗰部 机 其实好浅层咁样 check 嘅。 但系其实佢， 所以佢用咁多口唇。 你去出边嗰啲眼镜铺，佢咪系得嗰部机添啊？佢只系可能。 咁啊，有啲系啊，就系得部机就唔得嘅。其实， 跟住就枕 入间房 子 下 子 下， 你有冇试过买一副眼镜翻嚟之后，你戴咗个眼镜会晕，会想呕，然后系唔戴噶？ 咁应该撞鬼咁系咪？咁又冇嘅，冇咁严重咯。 我有试过啦， 即系验得好差啦，系嘛？ 冇错， 啱咯， 就 系 咁咯，净系验一验嗰部机咯， 就算。 即系睇下气球就得啦。 系啊， 我哋起身啦，咁。 冇错， 你系要戴噶啦，咁嗰啲。 甚至乎我之后要做呢个矫视，之前咧要验眼咧，嗰、那个认真好多咧，都唔够嗰个人认真，我觉得。 即系嗰个系最 好犀利嗰条友真系。 我真系佩服佢一日咁样验咁多人眼，佢口水真系干晒啦。 佢唔系话你第一次陪佢验，你再、 啊、 即系攞住佢张卡，佢都会再复你。 冇错，我记得嗰间嘢咧，即系佢系好平实啦。佢嗰个男人就我众目睽睽，你就要坐喺一个公众嘅地方咧，其实俾好多人听到你只眼发生咩事嘅。即系嗰人听晒你话佢又都点啊点啊，跟住咧 只脚点跛咁啊。 佢只眼点解会睇唔到嘢啊？咁嗰啲咧睇到即系听到晒嘅，真系。 但大家 唯一个都尴尬咯， 我觉得冇问题，冇紧要啦。 我即系眼咪拎出嚟俾你睇 眼啫嘛。 但好即系我真系有啲嘢好奇， 又唔系睇医生话你有咩暗病咁样，咁冇紧要啊。我觉得， 不过我系觉得佢啲眼镜的而且确好平咯。 我后屘连 con 都系去嗰度买， 我哋去嗰度买个 con 添。 有后屘有噶， 但系要搞好耐咧又。好啦，而家睇 con 就唔使嘅 ，con 咧佢又睇翻我之前验咗眼，即系配眼镜嗰个记录咧。就配翻相应嘅度数俾翻我咯。 咁喺嗰度上喺试戴噶 ，con 唔使。其实基本上我第一次买嘅时候，嗰条友教我戴，我先搞咁耐啫。 哦，即之后都系买完 就 走得，即系唔使再试下。 点会好似买衫咁再试？ 唔使噶啦， 买镜拼拼啊咁啊。 唔系嗰度真系好多镜可以睇， 嗰度成个墙都系框。 系啊，好多框啊！你睇到咧，嗱细个嘅我咧，觉得嗰度好正啊！ 哇，有排间啊！ 系啊，十几岁嗰时，哇，好多啊！ 但 后来 知道你根本就唔会戴噶啦，有啲事乜鸠？ 你前面一百个都唔使 睇嘅。你喺后面睇翻上嚟嗰廿几个先有得拣。 你大大小小嗰几款嘅啫。 唔系，即系 你 系 拣到 你有有。我想问你哋戴啲咩框 ？Crown crown 皇冠 系。 我戴一个蓝宝石嘅。 蓝宝石镶珠啊。 我记得我第一个 即系咩款式嘅眼镜啊？你拣嘅系以前 我第一个嘅第一副眼镜咧，嗰、那个系铁嚟嘅，都系即系唔系 金属 框啊？ 你讲铁 O K， 你 系金属， 好似栏杆， 你知道咁嘅？ 佢戴个栏杆喺只眼啊，系金属框， 大家歪前少少，铁啊！ 好啦好啦，系紫色噶， 紫色嘅，哇咁咩嘅， 紫色 嗰啲 咁阿姐嘅， 系啊， 跟住即系令嘅紫色嗰啲光面， 金属啊嘛， 系啊，金属啊，系啊， 系令啊定系哑色嘅， 哑色嘅， 哑色颠倒 嘅， 哑 色嘅， 即 系边 有 买奇 老鼠个头嗰啲， 冇嘅， 哦， 冇噶，冇卡通 咁前面，我想问系一个方形咩形状啊？ 方形嚟嘅， 方形啲，方嘅， 系啊， 咁跟住你嘅。眼镜 戴完之后就哇，突然间 miss 咁咯，其实个 feel 系 咪 窄噶？我想问嗰个框， 唔系窄嘅， 都阔 嘅， 镜面都几大 嘅 ，OK 嘅。但系未去到而家嗰啲圆形啊、文青嗰啲就唔系嗰只嚟， 唔系嗰只 feel， 唔系嗰只。后屘中学就去挂胶框啦，挂框添， 镜 框框 镜镜系， 诶胶框胶框我通常拣红色， 哇， 系啊，红色眼镜啊，透 明嗰啲红色系咪啊？即系。 唔 系，唔 系 实色嘅， 实色嘅，红色嘅咋， 系， 但系方少少啦，即系，但系都唔系大框嚟嘅，中挺嘅方形， 都系偏方 嘅，偏方嘅。跟住咧，当时咧中学嘅时候咧，就好多五颜六色嘅胶框啦，同学带好多奇你怪嘅，例如。佢应该唔会听，我系话佢 系咩？ 我个 friend 戴白色， 系啊，有一轮好兴白色嘅眼镜，我都曾经想配，但 系 我冇，我冇， 我从来都冇想过 配。我有偷戴我个朋友嗰副白色， 想睇 有冇 睇系咪？ 系啊， 试一试先啊。唔系啊，戴咗一轮嘅出街嗰时戴下咯，但系就其实冇到 容易衬衫。 唔知啊，嗰阵时我都想配噶，轻啊， 仲要系 你唔好问，就系因为轻啊。我都有曾经，但系我后屘又刹咗车冇嘅， 刹咗刹咗佢 好多好多。某个年纪的男性好喜欢戴白色， 不是男性女性都是 那期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青春期， 但是你回想觉得很噁心， 其实当时我觉得很噁心，所以我的朋友 就是那个框白色奶色这样， 觉得很有型的，觉 得 很 潮， 我的朋友好像你 这样想，小时候 很 潮， 我在这边就做什么， 做什么戴白色， 但是以前你知道小个的时候，我家里的配的眼镜全部有些帽框玻璃嗰啲啊，即系好似张敏喺某套戏咁冇框嗰啲， 我知 道《逃 威龙 Miss》嗰啲， 系啦，嗰期可能兴啦。 我试过配嗰个系懒系标奇纳尔特，其实应该好核突噶，自己而家谂翻。 肥肥眼镜咁， 唔系就系学杨怡话斋，系嗰个系成个镜片咁样嘅，透明冇框嘅， 好大个。 但系偏偏咧中间个框啊，好似跌咗一半咁，喺个镜片上边嘅， 我有戴 咗， 大哥，大哥， 蓝色嘅其实嗰条框都 系， 跟住其实系奇卵怪怪。 而家睇翻好奇怪， 你一系冇框啦，一系有框啦， 你唔觉得细路戴呢啲眼镜，成个都好似老晒咁样， 扮大人 咁 样。 当时咯，要喺同学就 因为我以前细个再即系开头对于眼镜嗰个款式咧， 你系冇谂 冇嘅，但系咧见到大人戴嗰啲咧系嗰啲金丝啊， 哦系啊 系啊系啊， 我哋俗称金丝眼镜 啊，即系嗰啲。 即系嗰啲金色令嗰啲啦，跟住 就落土嗰啲 嘢。咁后屘到我真系要戴嘅时候，其实原来咧眼镜有好多类型，得金丝眼镜嘅，有黑色，有咩银色。我第一副系银色嘅，戴好耐。 但系都系金属， 唔系丝嘅 卷， 唔系系哑色嘅银色嚟。嗰阵时兴，好似咩 book 咁啊，而家啲银色，即 系 嗰啲磨砂，即系唔系光面嗰只令。即系唔系呢种， 系 OK 另面嘅， 人哋望住块照镜系咪？ 跟住我就哦咁都可以接受嘅，即系暗嘅颜色。跟住后屘咧就学你话斋出咗好多胶框， 系 因为又可能 普及咗咯，觉得平啲啊。 胶咧你又可以用，但系啲颜色咧会缤纷啲啊，即系可能细路戴嗰啲啦。我有戴过一个咧系我又想我好似戴过紫色添，即系而家谂下，深色嘅紫色。上面是紫色的胶的透透地的嘛，它会一路透下去，下低是透明的。 你明唔明我讲咩？ 明啊明啊， 即系一个 渐变嘅，外咗个界紧数， 系啦，即系佢咧上面系紫色， 我知边啲啦， 系啊系啊， 系跟住去到下边咧开始变咗透明。 不过人哋钢布眼镜系黑色去透明咧， 紫色 紫色 嘅，但系佢个紫色系好深嘅。 你戴咪好卵核突咯，真系。 咦你啊，跟住嗰时就长方形啦。嗱，我又唔知点解咧，我每次去亲配眼镜咧，嗰人都 有个新嘅尝试系咪？ 我想问你哋系自己睇个玻璃入边拣啊，定系佢拎出嚟俾你拣咧？即系你自己话要啊，定系佢会介绍俾你啊？ 我自己喎、 哦，即系你话我想要咁样咁、 啊、 样，佢就拎俾你睇系咪？ 我细个系有有大人屋企人戴眼镜， 佢提议你， 我跟佢一齐去佢配开嗰间、哦，因为佢俾钱啊嘛， 个款啊，咁佢 咁佢啲朋友就会攞好大堆出嚟俾你拣咯、 哦，即系佢人哋拣俾你啦，即系咁讲。 但系佢你话譬如你可以同佢要求嘅， 我意思系你咁你系你要求啊？ 我可以要求佢，但系我有时就觉得求其嘅。 系当时我都系求其嘅，即系佢 系咩？我已经喺度挑选我自己喺度， 所以佢真系哦咁样介绍翻俾你嗱呢啲。 但有试过我拣咗个 Quinol 好捻贵嘅，跟住我妈就诶好贵啊，唔好买。咁、我就有冇啲差唔多呢个款嘅，但系平啲。 我咪跟住我就意思系咧，咁我就冇特别自己话想戴咩款，多数都系佢话诶咁介绍一啲俾你，就攞一啲佢介绍嘅俾出嚟噶嘛。 有时讲金器咁。 系噶，佢都差不多 有啲似噶。 佢攞 个 托盘出 嚟，以前系咁噶， 攋系嘢咁 啊。佢攞个托盘出嚟，咁我咪喺个托盘度拣咯。 跟住又整一整个价钱牌啊。 我嗰阵时配啲已经系咧，佢摆晒出嚟，我自己试下先。即系 你 嗰 种系自由行去试嘅。以前我 系 攞个托盘出嚟噶，你唔可以乱咁攞 啊嘛。 可唔可以攞最后排靠右第三嗰只？ 同埋嗰啲咧，见到好多封捻晒尘云。 唔系封捻晒尘，系贵嘅，全部都 系啊， 贵 嘅， 贵 嘅，贵。 嗰啲牌仔摄咗喺个镜鼻后面，你要拎出嚟睇 啊！系啊，冇错。 哇，800蚊净系个框做嗰啲咧， 系啊，因为你仲要镜片， 系啊， 镜 片。跟住我唔知点解咧，我一路咁佢介绍俾你，咁即系佢觉得你个面型系应该戴呢一个啦， 衬翻呢个框型。 系啦，咁佢就一路都系介绍长方形俾我嘅。做咩？做咩事？我未讲完。 就头先佢讲话紫色渐变上，哇！咁你打定好多核突啦。 唔系，长方形有啲核突嘅。 即系佢嗰种咧系嗱，佢又唔系方形，佢系长形。 我知。 咁咧其实 系横发展。 其实我又唔系咁啊，嗰阵时我又。戇鳩鳩冇乜嘢哦，好多戴咯，净系睇个样就戴噶啦。诶、 哎，都系咁噶，戴咩都系 one dot face 啊，够样啦。 跟住我睇，我就嗱，咁我又冇拣个外形，因为以前嘅眼镜多数都系呢啲样噶啦，咁样即系大一系细啫，即系个框。 系。 咁我又唔中意大嘅，咁我拣啲细入，未去细到林海峰，唔系林晓峰嗰只细粒粒嗰只嘅。 圆形嗰啲。 圆形唔会拣嘅以前，因为圆形系傻仔先戴嘅。 但系圆形系近年系兴翻嘅。 跟住我就哇，咁啊只可以拣嗰种方形细长，即系长方形啦。跟住后屘咧，我而家咧发现咧，我嗰一段时期戴嘅长方眼镜都好卵核突。因为我的眼睛又长，即是不是圆的嘛，只眼。 只眼长， 即是我意思好像。 阔啊，他意思是。 这样 的嘛。唔该你，唔该你。 咁嗰只眼，你以为咁样长咩？咁系高啊，咁系长 高，勾紧你只眼长，咁卵长。 系啊，六尺咁长。咁嗰只眼呢其实唔大啦，又细，点解会仲配个长方形眼镜？咪觉得只眼仲细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即系咪之后拉长？ 系啦，好似 无 眼 身 形，系啦，好似即系凤眼 咁。 咁 即系其实应该你要戴， 其实唔应该戴长方形咯。 咁应该戴咩？戴圆形啊？即系依家咁啊？ 即系而家 都得嘅，唔好长方形咯。 框大部分都唔系长方形，即系唔系方嘅类型嘅，系圆啲嘅。我就发现啲咁奇怪，以前点解我一直都系，我以为人哋觉得我应该戴嗰个眼镜，但系其实我觉得佢系求其嘅咋，只不过 系啊。 而我自己又冇特别 觉得，而你更求其啊，俾佢你戴嗰嘢都唔肯理事， 嗱你戴啦， 你就咁。 同埋当时咧，我谂你去嗰间眼镜铺，可能都系咁咯。即系譬如而家我哋去有啲眼镜铺，佢会帮你衬啫嘛。佢话：诶、哎，你呢个面型点噶嘛？以前嗰啲人冇噶，其实佢冇嘢做先做眼镜铺嗰啲 sales 嘅就可能。 好 认真嘅，其实冇嘢做。即系我觉得，原来我一直以为人哋安排我系适合呢一款眼镜咧。我而家睇翻，我都点解咁核突嘅一副眼镜，我就好奇嚟咯。我觉得点解会一直推介我呢啲嘢？ 贵 嘅， 你配嗰啲系 贵，因为我本身镜片好贵噶，佢可以剥削咗好多噶。 因为我个架咧，如果你拣啲贵嘅咧，跟住加埋个镜咧，差唔多成千几蚊噶。即系嗰阵时都已经讲紧系十几岁嘅啫， 系啊， 你要千几蚊副眼镜好贵嘅，大佬。 系系。 跟住，所以我就觉得哇，点解以前戴啲咁嘅眼镜？ 而家唔止呢个价钱添啦。 我曾经都有配过你哋头先讲嗰只咧，上面有框，下面系光秃秃嘅。咁咧，佢嗰副眼镜咧，我哋都有戴过咧，四面都系冇边嘅， 系 得一条鼻系有噶嘛。以前好兴有一种 系啊， 好斯文嘅嗰只， 系啊， 仲要金色边嘅。 我仲戴过有一个咧， 张文图威龙嗰只， 真系 我仲戴过有一只咧，系嗰条鼻咧系接唔埋噶。 又或者系蔡少芬做医生嗰只， 系啦系啦，冇错。 但系咧嗰种眼镜咧系好危险噶，因为佢容易你咧摆得唔好撞啦，得侧边崩噶， 跌烂咗真系碎噶。 因为佢冇任何边框啊嘛。 我烂咗两副噶嗰种眼镜。 所以我试过一次， 嗰啲系妙手人心必备嘅道具。 系嗰阵时我睇妙手人心，我想戴嘅。跟住咧，嗰款我话咧上面有框，下面冇框嗰款咧，佢咧仲要系我唔记得你哋嗰啲系咪咁啦？即系上面个框仲系连体嘅，一条过噶， 即系一眉道人， 一眉道人，唔 系 银 色令嘅， 嗰个唔系嘅， 令嘅、 哦。OK OK， 嗰个唔系嘅。 你系分开嘅都系， 分开，但 系 唔系一眉道人， 即系你由左眼。 点解你会戴啲咁核突嘅眼镜？ 嗰 阵时 觉得好新潮啊！ 啊， 停咗。 一眉道人好新潮咩？ 即系佢咧由左边扮到右边， 嗰 时 我冇笑到嘅，因为咁嘅。 系咯， 谂紧。 我而家睇翻嗰张相，即系我有嗰啲嗰个时期嗰副眼镜，我都哇， 我仲有一 个 好经典嘅，连我阿 Sir 都问我，点解你要配呢个色嘅眼镜？其实都系胶框嚟嘅，不过半截一截系红色，一截黑色嘅。 哇，点解要咁做咧？我都想知啊。 即 系 其 实我想问，红色系上面定下面？去认真谂。 红色下面好像 下面仲核突， 即其实咧，佢系普通胶框眼镜啦。 系啊， 咁然后咧，佢真系将佢上下 粗框嚟嘅， 粗框嚟嘅，上下拖开，上面嗰字系黑色， 咁骑呢嘅， 嗰、那个 系 鼻啦，即系勾耳仔都系黑色嘅，但下面嗰橛咧，晾住你个鼻嗰橛咧就系红色噶啦。 我觉得可口可乐赞助， 跟住 觉 得好似哇 Star Wars 啊，红黑啊，点会 Star Wars 系可口可乐啊嘛？ 我都系 Star Wars， 可口可乐啦，即系黑武士咁样红黑。 Coxier，no， 我仲系记得佢新年之前配嘅， 唔系同埋 即系新眼镜咁样， 啲人都好兴嗰种好粗嗰种黑框啊，你有冇记得？ 我有戴过， 好似老虎咁嗰种啊， 屌， 即系嗰啲好奇怪， 但 系嗰时 嗰只好粗嘅黑框咧， 好 多 兴噶嗰阵时， 系，但系当时喺我个世界里边咧，通常都系啲肥嘅 TB 啦， 系啊系啊， 同埋啲隔篱学校啲好戇鸠嘅男仔就系嗰只 好粗嗰种黑框，仲有一种咧系即系嗰啲人咧， 即 系 好似电车男。嗰、那個形象咁樣就會係嗰隻 都 係 嘅， 窄 藍 嗰 啲 feel 但係因為我咧用眼鏡太粗啦，即係我爛好多副眼鏡啊， 一日換一副日拋。 唔系日抛嘅，一年 镜日抛， 我估一年坏两三副啦。咁我屋企人就顶我唔顺，就全部都系。纸牌一啲胶住好 纸添，我以为 纸牌一啲胶嘅俾我咯 ，3D 纸嗰啲眼镜，一蓝一红 立体超。 同埋我除咗整烂自己副眼镜，仲整烂人哋嘅眼镜咯。 啊，系我记得啦， 吓咩啊？ 杨怡曾经坐爆咗我一副眼镜， 哇！ 系我喺澳洲嘅时候咧， 好强嘅气。 嗱，话说咧，我就本身即系第一副眼镜， 但系你一定真系乱咁摆啦。 系啊，摆好啲嘢啊，系咪？ 你估下佢摆喺边？ 摆喺凳度，摆喺床，系咪？冇错，估啱咗，爆摆喺床。 今日我咧就除咗放嘅摆床啦，跟住佢就坐过嚟咧就 夹 啊 啊！我试过个病系木嘅， 系 个框都系胶嘅，红色嘅都系。 点解红色嘅？ 我 中 意红色喎。但跟住嗰个木嗰个鼻都系断咗， 好似我识佢嘅时候佢副眼镜系红色嘅。 啊， 我识佢嘅时候， 其实我后来经常都 系 红色的、 啊。我记得啊， 深红色的。 呢个唔中意红色嘅， 因为我觉得我戴落去都几好啊，好过黑色啦。 你有冇一啲眼镜嘅丝鞋啊？ 眼镜嘅丝鞋冇啦， 掉晒啦嘛。 眼镜啊 ，con 嘅丝鞋， 自从佢企翻起身就冇 啦，掉咗啦。 耶、yeah! ！真系冇啊，一样都冇。 唔系我未讲完，我烂咗之后点啊？ 烂就 好惨噶佢。 系啊，好卵惨，因为当时咧，我只系得一副眼镜，我冇 spare 嘅眼镜噶。跟住咧，佢咧坐咧就佢好在咧就唔系坐烂咗块镜片，佢只系坐烂咗条鼻。咁咧嗰两条鼻都断开咗，你幻想一下眼镜中间一个圈，两个圈啦，两条鼻甩咗，失之交臂，两只手指。 咁你就好似嗰啲。 穷顶人家攞条绳穿住两边咪可以戴咯，嗰条绳 啦， 嗰条绳后边扮住个头咪得咯。 你错啦，我应该系好似人哋咧嗰啲十九世纪去睇舞台剧咧，揸住个眼镜有支棍 ，opera 嗰啲啊嘛，十九世纪睇舞台剧，屌阿乜卵， 你明我讲咩？ 我明，但嗰啲 opera 专用镜， 人哋嗰啲其实系跳舞会嘅时候真系 咁 样嘅， 我 自己 我要出去做嘢，搵食噶，点可以揸住个歌剧嘅？ 边个叫你咁摆喺床啊？ 跟住我嗱，我哋冇事，俾眼镜，同埋第二日要翻工啦，跟住我又用啲加法啦，啲胶纸啦，系咁贴啦贴啦贴到咧嗰两边个眼镜就好大粒啦，然之后就。頂住檔先啦，點解第二日去配眼鏡啦？相原來咧係好貴嘅，咁而我又冇買眼睛嘅保險啦，原來佢要分保險。我最後咧係忍咗，好似只有成個禮拜定兩個星期啊，戴住嗰副膠眼鏡咯。我就特登用啲黑色嘅膠紙同我副眼鏡好似噶啦，已經。但係咧，我記得有一次咧，即係離遠睇唔覺噶，同埋副眼鏡唔可以摺噶。做乜鸠？嗰副眼镜咧，因为黐咗系假噶嘛。 咁荒谬嘅笑话，喺近代，喺近代啊， 喺近代历史里边。 原来你冇谂过咧，个即系我外国地方配眼镜系咁烦，同埋佢啲镜片厚到阿妈都唔认得嘅。 佢停留咗喺七八十年代嗰度啲嘢。 因为其实有时鬼佬系冇乜追求款式呢样嘢 嘅。好核突 嘅 啲款， 佢哋比我哋更加唔想衬衫。 除非去 New York 咯， 跟住我个眼镜冇得接埋咧，我每一次都摆得好小心噶，因为黐住咗硬晒噶啦。 咁你仲摆喺床啊？ 跟住咧，我记得我做嘢嘅时候咧，其实你唔行近我，你唔知嘅，即系唔知道我个眼镜系有咁样胶纸嚟嘅侧边。跟住咧，有个人咧，我觉得做嘢嘅时候行过，哇，屌你眼镜咁，即系叫啲胶纸侧边咯。 你呢个就带出安德尊嘅效果，大王啊，啲眼镜系冇镜片要笃落去，唔好搞啦。 跟住我好尴尬，跟住我话你冇理啊咁。我忍咗好耐， 我知你讲卖表嗰条友系嘛？ 唔系有一次我唔记得做嘢，同事佢就睇到侧边系胶纸嚟嘅，佢话：哇，你副眼镜咁嘅，哇，两边都系咁嘅，做咩啊？咁咯，跟住我话你冇理啊， 因为我喺电车俾人打爆眼镜， 我俾拳王 周星驰啊，打爆眼镜啦。 好在讲 嘅系我整烂人嘅眼镜，唔系净系整烂你。 哦，你仲有历史嘅，你早啲讲啊嘛。 即系我阿妈啊、姑姐嗰啲眼镜都俾我坐烂过。 哦，即系你 pat pat 专坐眼镜嘅。 系 咪坐晒啲鼻啊？ 有时系我整跌佢啫，以前嗰啲模框啲整跌就烂， 跌都系嘅。 我试过见啲人抹眼镜抹烂咗自己眼镜， 抹烂系点啊？烂系点啊？ 系啊。系啊，白 断咗， 白佢即系抹下， 断咗啊！ 狂下力，白断个鼻啊！ 其实白断咗都还好，因为中间可以换嘅。 中间系咩？ 即 系 中间嗰个界位，嗰个螺丝，即系扭翻都可以嘅。 哦， 系， 但系真系好有趣。同埋我试过同学咧，但有一次嘛，好似佢嗰个木框嚟嘅，好似都系 有一排兴嘅木框， 有一排兴嘅。跟住佢话：你试下正面望清楚，我有冇破绽？跟住我做咩 啊？ 原来佢喺鼻梁上面呢度咧断咗啊！ 都系胶纸嚟嘅。 跟住咧，佢咧轻轻搵啲，佢晾住，因为佢系木嚟噶嘛，佢、 哦、 有个足够嘅力可以垫住你，唔好咁样咪会咪分开咯。佢轻轻咁样垫住佢，你个帽都有条罅先。跟住我话：唔觉嘅，认真系咁。 即系嗰度系黐过嘅， 系挨住先，挨住先咁咯。好啦， 真系好惨啊！ 同埋我嗰阵时有个迷思嘅 咩啊？ 点样睇 Matrix 咧？哦、有个黑鬼嘅 Morpheus， 佢个眼镜系冇鼻嘅， 哦系 一种夹 住 个 鼻 啦。 嗰个好似身边有出真嘅， 但系当时 有间嘢出佢嗰啲眼镜， 劲嘅点解 有个牌子出晒出翻晒？可能嗰啲系夹住个鼻嘅，咪、 啊、 好似后屘嗰啲 3D 眼镜都净系夹住个鼻。 好犀利 嘅， 当时我睇嘅时候， 同、 啊、 埋你要西人先戴到嘅， 西人鼻梁高啊嘛， 咪个鼻梁塞住咗佢，咁样夹住佢啊，夹住佢， 夹。 做乜啫 ？WhatsApp channel， 爱我请留言。三位主持亲自回复你嘅留言。 嗯，好啦，今日我要读嘅呢个听众嘅留言叫 Wong Pan， 喺 IG inbox 留言嘅。佢留言话。 阿牛同杨怡把声真系好难分，听咗七十几集先终于分到。阿牛系戇鳩啲嗰个，杨怡系正经啲嗰个。每次 YY 同另一个人嘅对话张开咗之后，突然之间就会有一把好唔耐烦嘅声出声，我就知道哦，原来啱啱讲咗个系阿牛。我想留意翻，我并唔系戇鳩啲啲嗰个 ，OK？ 你知唔知道？我话紧你，我并唔系戇鳩嗰个 ，OK？ 冇人戇鳩到，你先系。咁都听唔到嘅话，我都帮唔到你，系咁先啦，拜拜。 如果佢哋嘅留言引起你嘅共鸣，就快啲留言俾做乜啫啦？做乜啫 ？WhatsApp channel， 爱我请留言。 100集100条问题大冒集。咪住先，虽然未到100集，但是由这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的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们有一个 Q&A 的活动，需要你来 Q 我们。 因为你不 Q 我们，我们又怎么 A 回你们呢？方法很简单，只要你在我们 IG inbox 那里留言写着100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低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100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揀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好啦，话说咧，其实咧，即系我哋而家咧，上一集都有讲啦。我同杨怡咧仲继续系四眼嘅，但系有条友咧，佢已经站起来啦，即系佢已经， 我哋就跛手跛脚嘅， 系啊，跛手跛脚，我哋仲喺嗰个轮椅上面，佢就已经企咗起身， 推你哋嘅轮椅 就 系 咧，有条友终于顶唔顺，就走去做矫视啦。哇，点解你会做矫视呢？最后 其 实 好耐以前咯， 有一 个 香港嘅， 我已经听过矫视嘅故事， 佢系储钱， 仲有矫视奇迹amazing， 但系当时我觉得哇好惊。 是 因为当时呢个技术可能比较啱啱开始，又话嗰啲咩会闻到烧窿味 啊。 是啊， 听人哋讲嗰啲脱毛 系 嘛。 即系有啲款话闻到啲烧嘢嘅味啊，跟住又话会要戴黑超戴好耐啊，之后即系手术之后啊， 即系咁啊，即系见鬼咁啊，真系。 唔知即系听佢哋有啲人讲话，哎，要搞又贵啦，即系同埋即系一个手术咁啦， 几多钱呢？ 当时我听到嘅时候，好似系嗰啲咩四万啊， 系 嗰啲噶四五万噶， 我话好似而家二万几嘅， 系啦， 万几二万都有。 当时个技术冇咁好 嘅， 咁我只觉得，我只觉得哇，算啦，点会做啊？咁恐怖咁样，咁但系到几时，我突然之间觉得， 点解 要 把心一玩 下？因为咧系咁嘅，话说当时我个 friend 咧就应该系 都有做， 我几时做嘅咧？我话先2019年啊， 系 2018年尾2019年。咁上下啦， 疫情之前做嘅， 疫情前系啦，亦都系啦，2019年嘅时候啦。咁我个 friend 就话咧，佢想做，因为佢同我一样都系即系戴咗好耐 con 啊，喺屋企都戴眼镜啊，咁样觉得好烦。 系， 佢话不如我哋去睇下，而家都好似几好。咁我就喺度研究呢件事。咁我就睇一条片咧，就是、有个 YouTuber 就喺度讲佢去矫视嘅过程，讲晒出嚟啊咁啦。咁我觉得咦可以， 即系唔 系 好危险 嘅，系啦，同埋以价钱可以接受，因为二人同行系有平嘅。 OK， 咁就不如去啦咁样。咁我觉得去咧嗰度有几高级嘅，咁啊验啦。首先佢会帮你验晒啲眼嘅所有嘢噶，即系 check 你啲泪水够唔够分泌啊，本身会唔会干眼啊，真正。其实你个瞳孔系点啊？有冇其他病啊？ 哦、 真 系好详细嘅。 视网膜有冇嘢啊？系啦，咁验晒咧，OK 啦，先俾你做嘅，即系唔 系？但系等下先，都唔够头先验眼嗰个男人详细。 系啊，即系佢验近视都唔够嗰个人详细，因为佢都系其实佢系高科技啲啦，比较即系可能要睇你个视网膜啊，影个瞳孔张相咁嗰啲咧。因为佢系话你验完如果唔得咧，我哋都唔会帮你做嘅。验、哦、完如果唔得，你俾500蚊就得噶啦，当验眼啫，即系当帮你 check 下。 好似话因为你嘅视网膜唔够厚，佢唔会帮你做噶嘛。 系啦，即系有好多限制，譬如或者你个近视或者系散光去到某啲度数咧，就算激。光即系呢个 smile 啦，叫做都仲有啲残留啊，即系唔可以100%系零嘅。如果你本身只眼嘅， 可能都要戴翻眼镜，我就唔使担心咯。 或者系诶浅咗好多咯，系啦。咁跟住我记得我 check 完之后咧，嗰个医生其实系有话我啊，佢唔记得话我咩视网膜个 角度的弧度是有些嘢嘅，即如果做的话咧，你大时咧可能有机会咧系会视网膜有些事嘅，即激完光啫。但系其实诶个机会好细嘅，即不过话你听啦，即要讲声你听系啦。做唔做啊？咁梗系做啦。 系啊，都嚟到啦。 系啊，我记得做之前就要唔可以戴眼镜，好似七日。定过几礼拜唔可以戴，唔、哦、可以戴 con， 哦， 净可以戴眼镜， 都唔戴噶啦之后。 系啊，咁就戴眼镜咯，唔戴 con 咯，跟住先做嘅，做个过程就好快嘅。 快成点咧？ 快到 半粒钟。 我谂我去到嗰个诊所到我走得可能系两个钟内咯。 系就整完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但冇感觉嘅完全。 完咗系有啲痛嘅， 痛啊， 少少咯，即系觉得诶、欸、有啲眼有啲嘢咁， 系咪吉吉地咁样啊？刺 都唔系刺添啊，系好似有啲嘢压住只眼， 压住， 但系唔痛噶、 okay ， 但其实都冇乜嘢噶，嗰、okay、晚已经冇事。不过跟住要跟佢嘅指示滴嗰啲眼药水啊， 哦， 跟住快 睇嘢真唔辛苦啊咁。 当时整完之后咧，其实你系冇事嘅感觉，有事，即系好似啲嘢散晒，我谂就系歪歪除咗眼镜嗰个咯， 哦、 即系整完 戴眼 镜咁。系啊，整完嗰下你蒙噶，所以睇唔到噶、 哦， 所以我就叫我 friend 喂，你可唔可以嚟接我走啊？而家搭地铁都睇唔捻到，其实有啲惊嘅。 哦， 同埋你对嗰阵嗰几嗰晚或者第二日咧，对啲光线好敏感嘅系。 即系唔会睇啲光嘢啦， 即系啦。咁个医生都有话，你都唔会户外活动噶啦，即系唔好听日晒太阳啊，或者咩可能留喺屋企呢几日冇乜特别，咪系咯，唔使出去住啊咁咯。 咁应该一两日就冇乜嘢噶啦。 我去到成，我好似成三四日之后咧，我先真系完全 觉得好清， 觉得高清， 即系唔使戴都睇到啦，咁样唔使戴。 其实整完第二日冇耐嚟，唔使戴都睇到噶啦、 哦。 但系咧一开头都系有啲 blur 噶。见到少少有啲嘢都系未清，但可能三四一个礼拜之后，你先真系，哇！起身擘大眼就已经要戴眼镜咁啦，戴 con 咁啦，好似已经个感觉好正， 就企得起翻起身啦， 系啦，跟住即刻就抌捻晒眼镜、眼镜布、眼镜布啊 ，con 水啊 ，con 一坨， 踩落地下捽两下。 唔系咁，当时其实我都用剩好少嘅啫， 哦，特登用到 con 嗰啲嘢， 特登用到差唔多， 计尽晒。 咁嘥啊嘛，咁即系抌晒佢咯。同埋跟住之后，我整完冇咯，好似过几月之后我就搭咗个长途机咧，更加体验到个爽嘅程度。 就系唔需要换 con 啊嗰啲。 系啦，只眼又唔干，又唔使戴住眼镜，即系完全冇嘢， 就已经重拾翻自信， 冇错， 个人又高咗啦， 觉得好舒服，好，因为以之前。上一次就算我冇，当然唔会戴住 con 戴住长途机，都系戴眼镜，但系都觉得只眼好攰嘅。同埋以前只眼咧，成日都好干嘅， 打 con 多 系啊系啊，成日都好干嘅，成日都要买药水滴下嘅耐唔时。但系而家我整完之后，我有时都眼干，即系睇得耐 mon 睇得耐，睇咗成日剧，梗系干啦只眼， 系 咪先？ 系系。 但系未去到以前嗰阵，唔得啦，一去夜街 有 记得带眼药水啊， 执住你个眼啊嘛，而家唔需要， 而家冇啦， 系 系啊， 咁就成个人翻晒嚟啦。 是啊， 但你呢个是会不会话呢到了某个年纪有讲话要再做的？ 嗱，佢呢个呢佢就话我有个另一个 friend 都去咗做呢、 啊、 因为佢年纪同我唔一样，佢大我都好多啦。 是啊， 咁佢做呢做完之后冇几耐呢佢就觉得咦咁快有啲老花，即係有啲蒙啊，睇近嘢，睇 其他嘢， 即係啦。咁佢再去 check 呢嗰人就其实你都开始老花。 咁即系对牛要戴嘅， 咁佢睇嘢嘅时候先要戴咯，因为老花啊嘛。 哇， 佢矫视系矫你近视啊嘛， 系 即系啦，远嘢啊嘛，佢矫。 咁杨怡有冇谂过整啊？ 冇、啊， 完全冇。 暂时未有。佢依家眼镜系一个 fashion，、所以冇乜问题。 用易衬衫。 我曾经其实有谂过整嘅， 系嘛？ 就喺。呢样嘢其实仲未普及嗰阵时， 去而家都普及。 唔系嗰阵时我未普及噶， 即系高级啲嗰阵时，有听讲呢、這个，听讲有一个技术咁样， 可以令人哋企翻起身嘅咁。 但系我有个朋友做咗之后，佢话有一个重点，我觉得好值得推介俾 Y， 就系佢话佢悭咗，可能十年之后会翻发啦，但系呢十年嘅眼镜钱我就悭翻啦。 咁我又冇乜嘢， 都差唔多噶。如果十年， 语气几捻有钱，全部冇乜嘢 啊。你副眼镜3000蚊噶喎，嗱你 咁 十年五副差唔多。 但系问题系，我冇实质去睇过啦。即系嗰阵时咧，本来我想做嘅，嗰阵时细个啲啦。咁、嗰人就即系佢哋怂恿我啦，又系嗰阵时佢系。 唔係 smile 嘅，咁唔知有間嘢叫 laser 咁樣。 唔 係 呢個技術叫 smile。 係啊，我唔知係嗰陣時。 唔同噶啦，而家 嗰陣時係即係咁樣講。 laser 啊嘛， 係 啊 ，laser 啦， 嗰間嘢定唔知咩？跟住佢就話嗰間嘢咧因為嗰陣時做嘢公司又幫呢間做類似啲 job 咧，佢就話如果你去做咧有個優惠嘅。 嗯。 咁佢嗰陣時，但係嗰間都皮幾嘢，差唔多皮一皮半咁噶。咁、但系嗰阵时好多好贵噶嘛，跟住佢就咁佢就如果你做咧，佢可以分期嘅帮你咁啦。跟住我就考虑过嘅，咁、但系咧有人就讲啦，就话其实咧 整完都会有， 整完咧你唔系永久嘅，即系可能到唔知几多年咧，佢就会要再整，或者系会冇咗噶啦。 系， 所以咧佢就话建议后生啲做系好嘅，即系你越年轻做咧就越好。即係享用嘅年期會耐啲咁咯，咁跟住嗰時就怂恿過一排之後，但係後屘我覺得下又要再整㗎，咁都係唔整咯。所以我係有曾經考慮過，但係之後又打消咗念頭，冇喎。 但我整完之后就觉得嗰个系我嗰一年做得最啱嘅事。 但我都有听过，因为我散光好劲啦，好似除唔晒。 系啊，即系有啲 唔 得嘅。 反而我 近视就 OK 嘅。 我而家听完你哋讲咧，我有考虑咧，系因为我要去踩板嘅时候咧，戴住眼镜 又觉得好 夏天又汗啊热啊， 唔系汗唔汗啦，系你有带多嚿嘢。如果你扑街嘅时候，即系你跌亲嘅时候， 危险咯， 只眼会好危险咯。 唔系，我觉得咧，唯一咧眼镜系运动，所有运动嘅嘢咧，你同眼镜都好唔夹嘅。 系， 首先你游水，我最 烦。游水系真系好烦。 仲有一样嘢，我觉得戴超都烦嘅。我成日都好想戴太阳眼镜，但我发现我有近 视。你配有度数噶嘛？ 系啦，戴有度数其实咧好辛苦噶。嗰、那个我唔识讲， 嗰、个佢个度数好难， 镜片有颜色之后好辛苦。 啊、 好啦，跟住我如果唔配有度数，我就要换啦。我试过换，求其买一副眼镜啦，因为配度数好贵噶嘛。 系啊，靓靓地买，屌你戴之后睇唔到嘢。 系啦、 同埋咧真 系 盲捻，同埋因为咧太阳眼镜通常咧有时有一啲款咧系曲噶。 唔可以配嘅， 其实唔可以嘅， 因为佢系衬衫，佢唔系货， 系好难。 所以我咧系好少戴到太阳眼镜好耐 嘅。所以之后有一次整完呢个之后，我去澳洲戴太阳眼镜时候更加可以好靓正，咁 就随意 拣， 随意拣咩款得啦， 就咁戴得噶啦。 跟住我系想整，我就两副眼镜一齐戴咯。 我知道我知道。 后期佢有出一啲咧，其实可以揭翻开嘅， 即系 改 眼镜啊， 系啦。 我系有噶，嗱呢啲 揭开嗰啲，嗱同埋其实我都觉得即系戴眼镜或者我散光好严重，都会影响嘅。系真系咧睇嘢咧，夜晚嚟讲咧，如果系一条街啦，佢系 好差噶，你成日都。 然之后咧，仲有佢嘅。你知嗰啲街灯系黄黄橙橙嗰阵咧，好暗嗰阵咧， 你知唔知我 睇得唔清？ 我以前咧，你叫夜盲症其实 系啊， 我以前咧其实唔知咩叫夜盲症嘅， 咪夜晚先盲嘅症。 直至到我睇到咩？直至睇到剧作剧之吻林依晨啊，上前跳夜盲症看不到东西。佢嗱佢夸张嘅，其实 佢仲要系睇唔到啦。 唔系啊，佢夸张到系点啊？佢夸张到唔敢结婚啊！ 我关咩事啊？ 因为佢惊佢 DNA 会祸害俾佢下一个下一代咯。 简直系冇脑呢样。 佢怕出好戇鳩嘅，即系譬如咧嗰个只系个走廊黑咗，前面嗰间房有灯，佢要由嗰度行去嗰个灯就行去嗰个房，佢望住摸住个墙嚟行嗰啲咧。 盲咗 个 acting 嘅佢系，但系我觉得吓会咁严重嘅咩？ 唔系，但系你要明白嗰套戏嘅设定。 佢 系一个傻， 系啦， 即系夸张手法， 系 漫画咁嘅， 我费事系夸张啲嘅，系嗰个，同埋跟住就话唔食鱼会有夜盲症噶嘛， 系啊， 唔知缺乏维他命乜， 唔食鱼我知道其实只眼对眼系好嘅，食鱼系，咁但系我即系我 食多啲蓝莓啦， 系啦，其实系嘅，咁同埋嗰个我觉得个距离感系差啲嘅。即系咧，我夜晚如果喺嗰啲咁暗嘅街睇，我觉得个距离咧，我试过有一次啦，即系我唔识揸车，但系咧我就坐车头，杨怡就揸车啦。 嗯， 跟住咧去一啲好黑嘅街，即系嗰啲灯唔够光嘅街，我就哇，乜你仲有个弯噶？其实咧，如果俾我揸，可能我碰碰车， 你知唔知我好惊？因为当时我揸紧，佢话呢条弯嘅咩？我转紧噶， 真系有弯唔到，我转错弯。 因为我觉得系直路啦，突然间就佢原来转弯， 所以真系唔可以视力唔可以，真系唔可以揸车，你都系搭车啦，你唔好搞啊，你瞓觉。 因为越嗰啲黑黑黄黄啊，嗰啲街咧，真系睇得好差，我发现。 嗯、所以夜晚系一定要戴眼镜揸车。如果你 系冇错，唔可以戴超啦。 唔系啊，你唔好揸啦， 嘈 坐车啦。 你都系搭车啊？ 唔系，因为有好多人揸车听我哋噶嘛，即系记得如果夜晚、okay. 如果揸车嘅时候，一定要戴翻你副眼镜。 唔好睇手机咧， 唔好挂住睇手机 啊！可以听 podcast 嘅。 我觉得距离感系差啲。 我记得我之前见到我老细。即系揸车嘅时候特登就戴翻副眼镜， 有啲人系揸出眼镜， 跟住笑佢，哇！你煞有介事，戴个眼镜咁嗰啲咧，跟住就笑佢嘅。 不过我都觉得，如果即系如果你系真系近视好深嗰啲咧，我觉得做系好嘅，方便。 但佢又话咩？如果近视太深或者有啲太高嘅度数， 都唔得哦，除唔晒。 系啊，除唔晒嘅，除咗好多。 咁我应该好适合，因为我好浅。 你去垫一垫佢啦。 但系咧，我之前我整完之后，另一个 friend 就话：，你整咗啊？惊唔惊啊？佢有啲人就系咁问你惊。嗰部机喺只眼嗰度，即系哇，系点样嘅？ 其实佢咪要撑开只眼噶，因为你会黑埋啊嘛。 其实咧，嗰部机 射就 嗰部机已经帮你撑嗰只眼，就算 撑俾我睇， 就算你想 hit 都 hit， 你想 hit 都 hit 唔到嘅。头 先 又 撑开只眼， 讲哇，你 hit 都 hit 唔到啊！你想咪都咪唔到啊，咪听都咪唔捻到。 因为咧，讲翻咧，我咧滴眼药水啦， 我同杨怡都好中意帮佢滴眼药水， 我唔中意噶。 我觉得可以成日滴到成面都是水，滴唔到都系眯埋只眼啦。 我好想抹大佢只眼啊！我需要嗰部机， 唔系你应该系需要发条橙嗰个镜咧，抹大只眼睇嗰啲咸嘢，佢唔想再睇咸嘢。 你讲清楚先，我系滴眼药水，唔系睇咸嘢。你讲到乱捻， 我需要嗰个架撑，我意思系。我可以整一个俾你。 唔系，我唔知点解，我一滴眼水就 hit 慢。 hit 埋眼咯， 系咪 眯埋嘛？ 嗱，话真，最近我又滴翻眼药水嘅。即都有保持住，因为咧睇下电脑做嘢太多咧，只眼好攰啊。咁跟住咧，因为咧我之前咧，我咧唔识得滴眼药水啦。咁我有时会叫阿牛帮我滴啦。佢每一次都话你瞓喺度， 系啊。 嗱，久而久之，佢因为咁咧，而我变咗咧，我企喺度系唔识滴眼药水。佢成日都话反我，我唔识得咧， 因为佢好烦，因为系佢真系好烦。屌佢企喺度滴，跟住我就擘大咗啦，佢咪到一条线都冇。 其实咧滴眼药水真系擘大咧 系 好容易噶、 啊。其实我嗱，因为 系真系好难 嘅。唔系，但系因为我咧可能长之前大框打咁耐都要滴眼水咧，我已经训练到咧系我喺眼角滴落去咧，留翻落去中间、 啊，你 就得啦。 你应该都明嘅。我哋一攞个眼药水。行到佢只眼嗰度附近，佢就开始咩 你拎出嚟佢叫咪，喺度滴眼，喺度滴眼，一只眼喺度咪。试 过好多次系咩咧？我就话佢滴眼水，系我系瞓得，好啦瞓得啦。跟住之后佢就我拎个纸巾噶啦，咁咯， 佢抹翻滴出漏咗出嚟嗰啲啊。 后来佢有进步少少嘅，坐喺度 office 坐喺度，佢都可以 高头咯， 系 高头啦。基本上放松放松，吓我放松咗啦，我喺咪度一条线都放咩松啊？ 你一滴咧，佢就喐喎， 系。 跟住佢就成面都系咯， 但系我想讲咧，有你两个都唔喺度，我滴自己滴，我都系成面都系。我想讲咧，如果有部机影我滴咧，我觉得系咁嘅。嗱，首先我就滴眼药水，咁即你就我咧， 你讲紧 会，我会觉得自己拎住支眼药水系滴落我只眼核度噶嘛，系咪？啊，当我一滴嘅时候咧，佢就会去咗膊头度。 你明唔明讲咩？ 冇人知佢讲咩。 总之每一次佢滴嘅时候，我就拎一次纸巾，拎咗啦。跟住我就真系两个手指抹开佢只眼， 跟住佢冇啊， 系佢眼球就喺度左右移动，咁样喐啲滴咧，佢就黑埋佢，哇，好冰啊，咁咯。 但系其实我系擘大眼帮自己滴噶。我做咗自己滴系最容易，睇都唔使睇就知嘅。 系我 唔得，我试过， 我真系都唔使， 唔使真系唔使，我都唔使。 嗱，又因为咁咧，我其实早嗰排，即系我滴翻眼水之后，我都唔得，次次都滴到成面都系，同埋嘥咗好多眼药水啦，滴晒喺膊头。跟住我有一次煞有介事咁上网咧 ，YouTube 咧 search 如何滴眼药水， 万能嘅 YouTube 教学片，反正 有啊，有条友教噶，佢话咧另一只手咧有个拳头咁样咧，将个眼皮拉落嚟啊，因为佢话咧其实唔好用手指 咁 样 拉 啊，唔系佢系咁样个位，跟住。 你得唔得？ 拳头我试过系得得地嘅，但系未熟习。 你可唔可以试一次？ 先啦，跟住咧，佢话咧，即系意思咁样就住个只手滴啊，咁就会去呢个位咯。因为我成日滴咗喺呢度嘛，即系我一擘大眼滴咗喺个头。 唔系，个点系你成日眯埋一只眼啊？ 唔系，同埋 望上面好啲嘅， 同埋 向上望， 不嬲都系望上面噶啦， 反眼咁望。 不嬲滴眼药水嘅时候就 但系因为 你 企住喺度，咪即刻望翻落嚟咯。 同埋成日帮佢咧擘开只眼一滴咧，佢就黑埋啦，眯埋啦， 仲要闹人啊嘛， 系跟住成日滴。 即系下眼帘嗰度啊，即系嗰啲懒肚嗰度啊， 我的肚周围系咁可能。 It's so funny. Really? Yeah. Yeah. 就即系眼药水可能有半支都滴咗喺膊头。 所以我谂咧，我后屘谂咧，如果你真系去做矫视，矫视之后咧， 我咪问你咧，系咪点样整开只眼嘅？ 因为矫视之后咧，要滴一个 唔知点啊， 要滴好耐嘅眼药水，即系可能滴成两个礼拜，因为要滋润翻啦，同埋夜晚咧有啲眼水眼药膏啊，眼药膏系滋一粒， 系 跟住就拉喺眼头一入去嘅，即系好似搽要润嘅。 咁我搞唔掂啊！呢个真系， 我嗰阵搞唔稳掂，搞住我，搞住杨怡，帮我滴啊，够钟啦，滴四个钟一次，屌你，我自己反啊！有漏斗成，哇，可唔可以有漏斗帮我滴眼水？ 我知道成眼都系高啦嘛， 嗰个漏斗要清洁先得喎。 所以其实我觉得咧，佢成日咧个眯埋只眼咧，佢戴 con 都戴唔捻到， 戴唔戴唔到嘅， 佢一定戴唔到。 系啊，无论嗰个 con 有冇高科技到，即系 埋只眼都唔够 大。戴完 con 大啲只眼，唔使戴啲眼镜。 唔系我只眼都好细，所以我当时戴 con 系好辛苦， 都唔关事 嘅。 但系你哋有冇发觉嗱？而家阿牛啦，即系唔使戴啦。但系咧，你譬如戴咗好耐眼镜噶嘛，都有一段日子啦。即系 咁，但 系 之前戴开长时间系成戴 con 嘅。 有冇觉得自己嗱？咁我问杨怡咧，应该长期戴眼镜，即系我同你啦。你有冇觉得自己如果唔戴眼镜，真系而家唔需要戴，你觉得自己个样系咪好奇怪？静咗，太空。 哇！ 你会唔会觉得 呢个问题好正经啊？ 系噶，我觉得系 奇怪。 嗱，我咧以前我觉得自己戴眼镜好核突嘅， 即系你系咪嗰啲漫画除咗眼镜好得靓嗰啲？你意思系戴咗就 系、 是？ 我意思系，如果当你真系唔需要戴眼镜嘅时候，譬如而家好啦，你终于做咗呢个矫视啦，你唔需要戴眼镜，其实你会觉得自己样唔顺眼嘅。即系苏永康唔戴眼镜系唔得噶嘛？ 唔系，我而家只系换咗副眼镜，我已经觉得我个样唔顺眼， 所 以一定 适应啫。 当你真系矫视之后，你真系唔出，但可能你又会唔习惯，因为觉得好似好肉酸咁。 咁咪买翻一个安德尊嘅眼镜咯， 即系嚟嚟去去都系戴翻个框。 但我可以选择唔戴嘛。 我咧有个 friend 咧，早过做矫视嘅，佢可能会听，不过唔紧要啦。 我而家你唔好开名咪得咯。 佢咧就早过做嘅，咁但系咧。疫情之后有一次我就见到佢啦，我就咦，我喺度谂紧系咪佢嚟嘅咧？就第一下， 点解咧？ 一个人戴眼镜嘅，咁啦，咁咦，但系冇理由噶，佢都冇戴眼镜，佢矫视，跟住我就加快脚步去睇，屌，真系佢嚟，我早戴眼镜啊， 系啊， 哎呀，防疫啊， 防疫眼系咪佢系？ 防疫啊，我防疫定防菌啊，咁啦，哎呀，防疫啊嘛，哦吓，嗱、啊，你之前做完矫视就系唔想戴眼镜，你而家戴翻眼镜。 真系有用嘅咩？ 咁我就话，诶呢啲都系，即系佢平光镜普通咁样， 或者造型嗰 啲造型。咁我就吓 ，what the？ 咁佢系咪即系其实有冇用嘅咧？嗰啲 其实 之前都有 有人 讲嘅， 咁因为眼如果飞咗晒，佢会中招嘛，会中 covid 咁 hit 埋咪得咯。 咁但系你点啫咁？ 系 咪你不如唔好戴啲啦？你戴泳镜啊，笨叉吸到晒侧边 实验室嗰种，即系侧边遮住。 我知啊，嗰啲 护 目镜， 护目镜。即系喷啲化学嘢出嚟嗰啲， 咪系咯，咁我就吓咁咯。 所以我觉得， 我心就吓、啊，当初就系唔想戴眼镜，即系夏天啊咁样戴出街。而家你夏即系之前咧夏天口罩戴口罩已经好热啦，你又要防疫戴翻个眼镜，咁你做咩要做矫视啊？ 我系觉得有阵时可能会，如果真系矫视之后，我会觉得个样唔习惯咯，即系觉得只眼好细。 但系我又喺度谂咧，因为我其实唔系好深啦，会唔会其实我根本唔使做，只系我去滑板嘅时候除咗佢就算。 但系你睇唔清楚。 行 即系可能都唔系真系好清楚噶嘛，你未接都好似我咁蒙晒。 我近距离嗰啲好清楚嘅。 近距离即系个人喺你前面，你睇到撞咗啦，不过已经。 即系其实牛咧就开始 blur 啦，咁跟住之后个电脑有少少 blur 啦，个 iPad 咧就好清楚。 嗯你试下咯，下次够胆嘅话， 我个 friend 话：，好似好多人都做，不如我去做。我话你唔需要做，因为佢其实唔使眼镜都，即系佢只系有少少近视啫， 即系需要时戴嗰种。 你唔好搞咁多嘢， 你本身都系需要时戴，唔使啦。 你悭翻个钱啦。 即系如果你长期，好似我哋一定要戴先睇到咧，就谂咯，会考虑咯， 搞啦。 同埋有啲工作咧，佢会要求你唔戴得眼镜噶嘛， 例如。 以前系嗰啲嗰啲技师 嗰 啲， 系啊，即系有 差人， 消防， 总之有啲某啲职业咯， 又戴眼镜嘅又， 即系好多户外工作或者点样啲工作咯。 人心嘅医生先可以戴眼镜， 唔系咪护士嗰啲得嘅， 都 得 嘅， 得嘅， 热血伤人心嗰啲就可以戴 啊，系啊， 即系先至会有人话考虑。 同埋发现依家咧好多小朋友戴眼镜。 好多好细就戴噶，有啲系讲紧幼稚园就戴住个眼镜， 或者一年班。 不过我有听过咧，话原来有啲咧佢验到你可能有少少，佢就叫你戴咗先，因为咧原来戴系可以令佢控制 住 唔好高。 同埋而家有啲眼镜系矫视， 系啊，即系佢会令到你，即系你箍牙咁，你箍咗先，到第时佢就会唔系话佢真系好心要戴个眼镜。我问过，屌你咁细个戴眼镜嘅，跟住唉佢唔系啊，如果佢唔戴咧，矫住，等佢唔好增长，其实佢唔 系 好严重嘅。 而家我觉得好似好多学生、 啊、 小学生都系戴住眼镜， 同埋有啲咧，佢即系可能睇一呢啲，我哋而家太多电话， 其实香港多啲嘅 电话 pad 咧、嗯啊，其实咧好多系有啲系蓝 光，我反而觉得鬼佬嗰啲细路好似唔使戴眼镜 啦。系咪因为佢哋成日去啲户外地方睇啲远嘅， 即系 唔系 大屋企都大啲啦。 系啊，因为其实咧好多人都话佢睇啲远啲嘅嘢放松翻啲肌肉啊嘛。所以 即系就你冇放松，咪到咁捻样， 系啦，咪到咁捻紧啊，梗系冇啦。 系啦， 咁所以咧。可能咧，佢哋真系冇睇咁多呢啲咁近嘅 pad 嘅嘢咧，所以佢哋可能冇视力冇咁差 噶，唔出奇哦。 可能我都系个 DNA， 哦都有可能，即系有 M 痛同冇 M 痛咁解系咪？ 系啊， 好乖喎。 系啊，佢哋啲诶，喂，照饮西瓜冰咁大你 知啦，照食沙律 噶 嘛，系咪、 啊、 生完之后生完仔即刻食沙律啦， 两扎西瓜冰啦，但大住个肚咁嗰啲。 好奇，但系都 系 人类 的。不过我都会留意到咧，系好似外国人细路仔戴眼镜系冇咁多。 大有冇见过黑人戴眼镜、近视眼镜啦？ 好少， 净系戴太阳眼镜嘅啫嘛。大家谂下先。 有冇发现好似好少黑人有戴眼镜噶？ 好少啊，真系。 我有嘅，我见过嘅， 有 少少 多噶。 做 design 嘅，我记得有一啲黑人。 嗰啲咪造型嚟噶咋？即 系 假噶， 系 咯？ 可能 just the style。 我發我都發現 係，即係 Tom Cruise 咧，佢就係戴太陽眼鏡嘅啫嘛。 我覺得係我哋亞，我懷疑有冇亞洲人係咪比較，同埋我哋睇得太多呢啲嘢唔知讲紧乜， 睇 太多 男嘢啊， 唔系即系嗰啲电，我觉得睇得太多电视呢类 型。即系日本人可能都好多人戴眼镜， 日本都多。 即系电视啊、电话呢啲咁嘅嘢，即系唔 系 好出外啊。 但系都系， 我觉得系咯，即系成日屋企睇埋晒啲近嘅嘢咯。 唔关事嘅， 有谂咩啊？ 睇埋晒 我觉得做得太少运动啦，算啦， 唔关事，饮开水啦。 我觉得生活习惯佢真系会 outdoor 啲嘅， 饮开水，早啲瞓啦，早啲瞓啦。 好啦好啦，佢哋瞓着晒噶啦， 系啊，瞓着咗。而家呢个节目因为就尾声噶啦，当你听到呢个时候系尾声。 咁好啦，我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啫。 系啦， 你哋而家戴呢副眼镜系配咗几多钱啊？ 好贵噶呢副，呢副消费券冇晒噶，就系咁咯。 杨怡都系， 佢冇咁贵嘅。 我用咗消费券配咗两副嘅， 系佢可以消费券配两副，我消费券只系配咗一副，呢副烂咗冇噶啦。 哦 ，OK， 就系咁啦。 佢哋咯，我仲加咗个 clip team， 即系有太阳眼镜嗰个部分， 即系干部。 我冇嘅，因为我嘅消费券用完，嗰个剩翻百几蚊，可以落街买条蕉食嘅，系啊， 买蓝莓啦，补眼，系啊，食多啲啊，食多啲， 卡士兰食啲， 系啊，系啊，十一点做紧咩？ 瞓咗觉， 早晨 啦，拜拜，卡士兰。 Yo, what's up?